东风本田旗下全新 SUV 车型 URV， 新车定位于一款五座中型 SUV， 将于3月18号正式上市。东风本田 URV 在造型设计上参考了此前本田 Concept D 概念车的整体设计元素，同时也是广汽本田冠道的姐妹车型。二者的推出是本田在中国市场推出的双车计划的最新案例。车身尺寸上 ，URV 比冠道长度上增加9毫米，高度增加1毫米，宽度和轴距保持一致，在同级别车型当中还是具有优势的。内饰方面 ，URV 的设计与冠道基本保持一致，仅在中控细节上做了调整，包括出风口和部分中控按钮等等。此外，新车将与冠道一样，依然采用五座车型。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。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，大家记住了吗？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。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，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，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一汽大众带回家。记住要用普通话哟，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，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。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，大家赶紧去喊吧。我非常的疑惑啊，你开这车现在怎么这个声音这么大呢？我记得你这前一段时间不是才去做了保养和一个检测吗？我真的觉得这个车要这样再下去啊，你可以开一台拖拉机了。 哎呀，你讲这个笑话不错啊，不过我觉得你先忍一下，车这个东西吧跟人上了岁数一样，毛病就多了。不过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准备来置换新车，而且我已经看好了，那保证你到时候看到我那辆新车的时候大吃一惊。 我很期待你让我大吃一惊啊。不过我觉得一款车对于我来说相对就简单了。你看啊，我选车的时候更倾向于的就是外观颜值，首先它就要好看。这个所有女生可能都是这样，当然我们女生最喜欢的几个配置也是要有的。比如说这个遮阳板上的化妆镜。那你有化妆镜你就不能没有这个照明灯，所以最好还要带有照明功能的。 对，晚上能化妆是吧？ 对，再有就是倒车影像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女生来说非常实用的配置。 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其实啊，说的简单点，不光是女生看颜值，我们男生也是一样啊。我们都希望说开车出去之后被更多的人来关注，我这辆备选的新车就拥有超高的颜值，这也是我们家里人啊一致认可的。 你一直都说你备选的新车啊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你快点说这个到底看上的是哪一款车。 好，公布答案，一汽大众全新一代迈腾。你看之前我不是一直跟你提起这款车吗？ 对， 现在去买的话啊，置换的优惠更大，可以说到惊喜连连的程度了。现在去一汽大众 4S 店订车或置换均享有大力的金融政策的支持，全新迈腾可享受一年零利率、最高16万元的免息贷款，以及8000元的金融支持。如果你是老客户，那就是享受3年零利率，首付只需55%。 我觉得这个力度确实是很可以啊，而且老客户更便宜。你这么算下来啊，置换一台全新的迈腾好像并不需要支付太多啊，确实是很划算。但是我一直很想问，就你一直在说迈腾，在说迈腾，这辆车为什么那么吸引你呢？ 这个我就得多说说了啊。全新一代迈腾源自德国工艺和造车理念，与国外是保持同款的换代。那无论是做工、品质、配置还是操控，都有着不俗的表现。我就说说这动力吧，第三代的 EA888 发动机，2.0T 的发动机加速非常迅猛，配合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，带来的那是非同凡响的驾驶感受啊！还有那个12.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，这个最吸引我了。科技感十足，倍儿有面子。以后你要是开这台车，我相信你也能够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。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你想要的那几个配置，我这车全有，怎么样？要不你也考虑来置换一台？ 确实聊完以后啊，发现吸引力还是非常的大的，而且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政策的支持，我觉得千万不能错失这个机会。 讲真的啊，一汽大众全系都有优惠政策，我觉得如果最近想购买一汽大众车型的朋友，那你就赶紧到店里去看看吧。行，这段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吧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。 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， 大家好， 好，我们是 99 九九乐团，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，期待你的聆听。 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，也要此刻的精彩，绝非的现在。 现在啊，很多人都会去 4S 店置换新车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听一听刚刚置换高尔夫的田先生，这款车到底哪方面打动了他。 高尔夫做工很精细，我选择的是百万辆纪念版，带有很多特有的配置，比如樱桃红熏黑尾灯、原厂倒车影像等，很符合我的口味，而且优惠政策十分给力，也是打动我最终置换高尔夫的主要原因。 感谢田先生的参与。其实我们也了解到，目前一汽大众的春季金融购车优惠政策非常的给力，比如高尔夫购车或置换可享受两年零利率，最高16万的免息贷款，老客户呢可享受三年零利率，1.6升车型金融支持5000元，1.2T 及1.4T 车型金融支持8000元， GLI 车型金融支持1.6万元，详情请咨询一汽大众特许经销商。 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说说你们的购车新主张。 我的老家他就住在这个屯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，你看屯子不再大，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。 难得机会，一汽大众春天有礼，即日起购车可享一首付优惠，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。详询4008171888。一汽大众，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。 难得机会，一汽大众春天有礼，即日起购车可享一首付优惠，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。详询4008171888。一汽大众。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。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，大家记住了吗？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。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，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，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一汽大众带回家。记住要用普通话哟，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，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。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，大家赶紧去喊吧。 车市风起云涌，听政策解读，观车型更替，车市一周秀，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道一周秀，大家好，我是赫儿。 大家好，我是洪城。 大家好，我老车。 又到了我们一周的喊红包时间了。 对，邀请你的三五好友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，然后发语音，今公布我们的红包密，喊出我们的红包密码就行了。 你别激动，慢点来。确实是，大家首先要先加我们快车道的官方公众平台， 哎， 就是在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， 加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之后呢，然后在语音处，然后喊出我们今天的红包密码，就是 一汽大众带回家。 哎，我们今天的红包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。 哎，老车再说一遍， 一汽大众 带回家。哎，没错，大家可以一字一句慢点的喊出来，要记住要用普通话啊。 是。 那今天的红包，我们的玩法跟之前是一样的，我们全天都可以喊，从你听到节目的这一刻开始，听到我们红包密码的这一刻开始，一直喊到今天晚上的24点。 对，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就是这一次一汽大众也是对于红包给予了一定的支持。 哎， 我们这一整月的每周二每周五都有喊红包， 感谢金主，感谢金主。 对， 感谢金主环节。嗯， 对， 喊红包啊，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今天的红包密码就是一汽大众带回家。那最近大众也是有了很多的一些金融优惠上的对政策，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，因为大众车确实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， 是吧，大众车主。好吧， 大众车主。 好吧， 对，大众车主现在是非常开心的，有一定地位的，所以这个 最近想要对大众出手的朋友啊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因为它很多款车 去4S店问， 对它很多的这个车都是有优惠力度的。这个沃尔沃啊，之前就知道他会请代言人，但是确实没有请，想到他会请彭于晏。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？ 其实挺好的，我觉得无论是韩战，还包括现在的湄公河行动， 因为主要我觉得沃尔沃是一个很稳健的这么一个品牌，我以为啊他请一个代言会请这个所谓的 陈道明吗？ 对，这个类型的，就是 吴宇森， 对这种感觉的。 陈总最近不怎么出来是真的， 不是，我就说呀，可能会请这种感觉的一个代言人，我没有想到他会请一个鲜肉级的代表彭于晏，但你得说彭于晏是励志男神， 他绝对在他这个年龄段里边应该算是实力级的，人家拍的电影我觉得很多戏的气氛也到位了， 而且这个人也蛮好相处的，性格蛮好的， 那个肌肉也到位。 对对对，我之前有跟他做过一期访问，我觉得还蛮好聊的，就是聊天的聊啊，还蛮好聊天的。 不过提到这个代言啊，我觉得有一家车企应该算躺着就赚大发了， 人家不是躺着，人家就是赚大发了， 荣放是吗？ 对，好像是吧，赵又廷代言的是荣放吧， 对，一汽丰田 RAV4。 对，怎么说呢，这就你总不能老让人家走背吧，总得美好一下子对吧。 不过这个十里桃花真是一夜春风吹满地啊， 对 吧。 所以这个不是网上有一个笑话吗，说你现在如果过得不好你就当下凡来渡劫真的，这劫过去了你就飞升上神了真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车企也是有的时候代言人很重要，你这代言人如果选好了，然后你会发现啊，一下就不一样了，突然谁就红起来了，这代言人选不好了，也许他就出轨了 来，咱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车市新闻吧啊，八卦咱继续八卦啊，就是前一段特斯拉在高速上截停了一辆帕萨特，这是在美国的一个事儿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高速制的车主，然后再加上一个会做人的老板，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，那个在慕尼黑的高速公路上，一个特斯拉看到一个帕萨特在车就撞到那个护栏，然后特斯拉那个车主就看，发现那个人已经没办法驾驶了，然后就开到他前面，然后等车撞到自己的特斯拉的时候呢，就强行制动把车变下来了，然后就发生了一个这个挺感人的一个事儿， 就是这个车主还是怎么说牺牲了自我的车，但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停车呢？是本身 是帕萨特的 车主， 他昏迷，突然是中风导致的昏厥， 是生病了， 对对。然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车主发现了异常情况之后呢，就是属于这种，说这叫什么？见义勇为。然后呢，马上就是把这个车逼停，然后去报警，然后对他进行一个救治。 对，这事儿确实是挺感人的。 对对对， 我在想啊，可能放在很多人身上，很多人想的是，他千万别碰着我。对吧？ 这 个千万别撞到。 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在这里边其实也有必要跟大家就是聊分享一下这一些关于 细枝末节的。 对对对， 对，就还挺危险的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，但他在一直在坚持着在开。 他可能是开锅了，想坚持到维修厂。 对，有可能，因为那是在桥上面，他即使停下来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，还耽误了交通。 对，其实这则新闻还有个后续。然后那个马斯克先生，就是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，知道这事儿之后，告诉他两个车我们全修，钱我们出。 哇，这个 老板会做人呐， 很感人。这无形当中是一大广告啊， 太聪明了。 对啊，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营销方式啊。 要不我们也以后也这么营销一下？啊、 主要我们、 啊、 我们营销的点在哪儿？我们又不铲车。 行，这样吧，我们以后，但是有一点啊，这条新闻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，如果别的车出现一些问题，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尝试着告知他们一下，或者是提醒一下，这是好事，对吧？ 对对对， 好习惯。 嗯， 行，那这条新闻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我们也休息一下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八卦车市新闻。 有谁能够预言若隐若现？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左右乐队。 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，尤其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公布通关密码。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，大家记住了吗？今天的通关密码是一汽大众带回家。 参与我们喊福利的方法很简单，关注快车道公众微信平台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， 对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语音，喊出今天的通关密码一汽大众带回家，记住要用普通话哟，喊一次没有获奖没有关系，多喊几次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奖的。另外感谢一汽大众对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，大家赶紧去喊吧。 车市风起云涌，听政策解读，观车型更替，车市一周秀，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。 快车道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八卦一下车市新闻。下面来说一说这个吉利，好像也是跟沃尔沃有关。 吉利集团50亿发动机项目落户贵阳。 这应该算是一个好事吧。 是，总投资50亿，计划在2019年6月投产。 这应该能拉动一下贵阳的经济。 是啊，然后这个项目是吉利集团和沃尔沃共同开发的，有一个 1.5T 的发动机 TD 新型的发动机，它叫 1.5TD、啊、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一台 1.5 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在这进行投产啊。 然后也能够我觉得选在贵阳上应该是出于对一个地方经济的拉动，然后也应该在一个交通方面的一个考虑吧。 其实吧，沃尔沃的投资在贵阳部署这是第二个项目了，第一个之前还有一个整车的一个生产的工厂也在这儿，然后这是第二个项目、 哦、那就能可以理解了。 其实也能看得出沃尔沃对于贵阳的经济的拉动，也能看出贵阳地方政府对于沃尔沃的欢迎。 那就是说吉利在贵阳它铺了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汽车的产业链， 这个放在哪儿都会欢迎的。 对 呀、 啊，这肯定的。你有能力放我们沈阳，贵阳可好？ 啊，你放我们大抚顺也可以。 沈阳有宝马呀。 啊， 沈阳，我们拿那个宝马跟你换，换好像有点不合适了吧？都拉来就好了。 但我可喜的是哪儿呢？可喜的是发动机工厂。其实提到，尤其是咱们自主品牌，又有一些自主研发力的，咱甭管是合作也好，但是咱要这么说的话。也不算合作，因为沃尔沃首先就是吉利旗下的这样的资产，然后和吉利这样品牌双合作做一款发动机，我觉得中国的发动机未来将会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吧。起码从沃尔沃和吉利的这一撇，应该会走一台不错的发动机出来， 还是蛮好的。而且吉利自从是收了沃尔沃以后，你没有发现吉利真的是进步的非常的快， 突飞猛进。 各个方面的做出来的车也还是很不错的。就还蛮期待的吧。 老车，就是你对于国产的发动机这一块怎么看？现在？ 其实有很多东西，很多车型，我们觉得在开的时候，觉得这车呀，发动机噪音大呀，加速不是很给力，然后小故障多，我觉得这个现象以后会慢慢的就是消失的。 对， 给一个时间， 对， 大家来看，应该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吉利的一些新车型，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。 是的， 再比如说像广汽传祺，像奇瑞，像他们现在搭载的发动机。已经开始非常的成熟和可靠，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这个。 对，总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嘛，一点点完善嘛， 假以时。 还是不错的。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那个 小的促销优惠政策。 铃木的长安铃木推了一个政策，就是大家都知道1月1号开始正常的我们的购置税是按7.5%来征收的了，对吧？ 对。 但铃木推出这个优惠政策呢，就是保持以往的购置税减半政策。 然后那不就是照之前多的那部分铃木给你补贴。 对，铃木给你补贴，这也是一个促销的一个手段吧。 对，好像现在家家也都在做这些相应的补贴政策，一汽大众也有。 对，都在怎么说，再往下调嘛。 这个是要有唯一的一点要注意的是，从即日起到3月31日， 好，就这个月啊， 就是、限时的一个优惠 啊，它只是限时的， 对对对， 我以为长期的呢。 限时的，像旗下的维特拉、风裕、天宇、雨燕、新奥拓，它是享受这个购置税减半。 但我说实话，如果它只是限时的话，这优惠力度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哎。 也不是啊，如果你正好是在这个期间有很就正好要 强烈的购车欲望， 对，正好要买车，那这个他多给你补贴的这个厂家给你补贴的这2.5%，还是 省几千块钱， 对，还是有优惠，还是能够吸引一部分消费者的。 所以想要买这个长安铃木的朋友，就在3月1号之前赶快啊就下单吧。 但是我可能说句 不太爱听长安铃木不太爱听的话，我觉得这广告我帮你打出去了，车型也不一定多卖一辆两辆。 就是红城的跟长安铃木的梁子是由来已久，真的吗？就黑眼白眼就是不喜欢人家。 第一，产品力不强；第二，不会宣传；第三，不会做人，服务又不好。 对，他主要觉得渠道营销方面做的都不好，然后态度也不好，就打下了这么一个深深的烙印。嗯， 就是你真的如果说铃木你把 1.0T 的发动机拿到国内来，然后很多的那种小车非常适合城市开啊，你拿进来哈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我天天说你这车都没有问题，你真有产品力。像我现在也说思域好，虽然它臭不要脸加价，但它还它那车型的产品力在那，对不对？ 嗯， 你产品力你放在这一般般，然后行了，不说了。 对，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一下，这么有一个优惠政策就行了，在3月31号之前。那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喊红包的一个活动， 大喜大吉之词。嗯， 对，这个通关口令红包的密码是 一汽大众带回家。 哎，今天的红包的通关密码是 一汽大 众带回 家。 到今天的24点整，大家都可以进行去喊啊，上来中奖。那同样预告的是下周二和周五我们的喊红包活动依然在继续，大家随时听节目就好了。 感谢金主一汽大众。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您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讨论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 就走这样的节奏，谁都无可奈何。没有你以后，我灵魂失控，黑影在降落，我被他拖着走，静静悄悄，默默离开，占有了危险边缘。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。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！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？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哎，等一等！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呀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。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，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， 稚嫩而不乏真诚。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， 放心吧，我一定能行， 简单却无比坚定。青年的承诺是终止， 相信我，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。 也许漫长，但绝不食言。中年的承诺是实质， 我一定尽力而为。 也许世故，却言出必行。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， 孩子，我支持你。 饱经沧桑，一诺千金。时光流逝，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。